港共政權聲音獨家，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5。 月尾了，你交了七月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大家点点滴滴的持续支持对 myradio 的将来非常重要，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 大香港早晨，热血时报同 My Radio 联播的早晨节目，今天有 Christine 啦、和仔啦、淡仔同埋 阿年 嘅， 我哋系要再次 阿年你好啊 ，Hello 你好， 再次好抱歉啦，迟咗啲开始， 等埋发叔啊嘛， 系啦。 已經爛了這個鏡 我玩了整個 VN 喎、這個 我們報 告都有兩手啦， 是啊，我們跟大家報道一次天氣快訊先，交給阿年啦， 交給我啊， 是啊， 是一號戒備信號呢現正生效，是 第一個風喎 嚇， 係嘛，今年第一個 風，你都要講埋先啦，佢仲報緊 喎，係由昨晚九點四夜晚九點四十分可以懸掛嘅， 是咁咧，昨日開始就係一個 集結喺香港800公里之內啦。熱帶氣旋鯨魚喺香港西南偏南約580公里，即係北緯17.8度。 好得㗎，嗰度嗰啲唔使讀㗎。 好， 唔係總之而家有個好風球嘅鯨魚啦。 唔係，同埋大家最關心一點就係會唔會 升啊嘛。咁但係天文台講咗嘅，佢話懸掛更高風球的機會就比較少啦，但就可能會有呢、這個狂風雷暴啦。咁希望大家就出門口的朋友就注意翻啦。係啦，咁我哋今次講咩啊，和仔？ 我首先講下咧，即係尋日大家唔知道大家覺唔覺有陣時加價加太密咧， 即係陰啲陰啲你就唔覺。 其實我哋講緊就 陰啲陰啲又一年。 係啦係啦，是不是一年先加一次？為什麼我覺得好像剛剛先加完？我們講港鐵加價的問題。咁港鐵呢就尋日呢就真係開始加價啦。咁加價幅度呢講係 4.3%。咁呢可能我舉少少例子大家會更加清晰啦。咁例如就係、是、可能屯門去銅鑼灣啦，咁呢就本身呢喺加價之前呢就係、是、收緊25.4，嘩25.4都已經好貴啦。 25.4內會咪50蚊， 係㗎，即係講緊成人啦，八達通飛去俾錢啦，屯門去銅鑼灣台灣就25.4啦，咁但係加價之後咧，加咗1.1嘅，就加到26.5啊。咁咧亦都有其他唔同嘅例子啦，可能粉嘅旺角東咧就由9.5加到9.9啦。咁啊，啱啱其實開咗冇耐嘅西港島線亦都加價啦，由喺堅尼地城去中環其實搭幾個站啫嘛，由5蚊都加到5.2啊。咁其實哇，加價加得好密啦，其實已經好貴啦咁樣。 即係有成七成幾嘅乘客咧，加價係有成有5毫子以下喎。即係你點樣搭你都 係 會係五毫子到啦，或者有啲。大部分就是3毫子到啦，要加平均嗰、那個加幅嚟講就 唔係，所以我咪話奇，即係真係加，即係啱啱開西港島線或者你話堅尼地城個中環，其實講緊可能係4-5個站咁上下，已經要加2毫子咧，即係嗰樣嘢係你睇到話加4.3%，其實。唔知道大家的感覺是怎樣呢，因為我 今年先開的西港島線， 是啊，是今年先開的西港島線，你剛剛開又漏水，明明不是雨季都漏水， 又遲了開嘛，你 已經遲了開 了 嘛， 是啊， 咁跟住又漏水啦，嚟緊就雨季啦，你真係唔知嗰幾個地鐵站會點樣啦，係咪？即係呢個係當然係一個問題。 唔係你因為服務質素令到人哋好不滿你加價啦，即係點解要攞出嚟講就係、是、其實你又咁逼又冇位坐，又成日壞車，都仲要加價，即係令人覺得好不滿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同埋 佢琴日已經即刻壞啦嘛。 係啊，琴日已經即刻壞。 冇錯啦，咁尋日。 加價就即刻壞啦， 咁已經即刻壞啦。咁啊壞緊邊度咧？就有杏花村站啦，港島線嘅杏花村站就壞咗月台幕門啦。咁啊令到杏花即係港島線列車嗰陣，成條港島線咧就平均每程咧就要額外加10至15分鐘嘅時間。咁其實講緊成條港島線得咗15、16個車站咧，你行一轉加10至15分鐘，其實都幾誇張啦。咁亦都另外一個就係喺坑口站有。有發生又係有故障啦，咁啊需要用慢駛嘅速度駛入即係月台啦咁樣。咁其實加價第一日已經即係其實因為好坦白講，而家我唔知道大家我有裝嗰啲咩港鐵 app 嗰啲咁樣，唔知道大家有冇啦咁。成日突然間震機話俾你聽，唔知咩線又額外。行车时间啊， 尤其是呢一两个礼拜好似更加 好多黐线嘅，成日都嚟震机话俾我听，又要延误啊，又额外行车时间啊，荃湾线近排好多次啦，唔知点解啦。咁但系呢嘢发生得太频密啦，净系断到正一正啦，一家 近有啲麻木咗嘅感觉。对于佢嗰啲坏车， 其实 又嚟嘅， 都应该唔会再睇噶啦，因为太多，每日都有几乎。 唔系因为佢震机，咁次次突然间我袋裤袋突然间震机，跟住我又睇一睇。頂又係列車服務延誤咁樣，咁你睇到其實有少少麻木啦，你講得啱啦。咁 其實點解要有一個，譬如佢壞咗要話俾你聽，或者要有咁嘅機制，就是、因為其實佢壞車佢係要罰錢噶嘛。如果佢個壞車係超過8分鐘 嘅， 佢係需要罰錢噶嘛。 係啊係啊。 喂，但係如果你罰呢個錢，其實好多時係彌補唔到你對於時間上面嗰個損失啦。同埋問題係你罰呢個錢根本唔係足以彌補到你對乘客加價造成嗰個負擔。 唔係，因為其實好簡單，大家諗一樣嘢就得啦。其實你罰錢嗱，你列車服務延誤可能超過8分鐘開始，你要罰錢啦。咁但係其實講緊我哋又講錢啊，最簡單嘅問題就係你加價。賺到嗰一嚿錢夠你冚幾多次延誤啊？ 咪就係咯，係 嘛？你淨離曬譜啦！講緊你係賺緊錢噶嘛？ 咪因為講翻佢哋加價嗰個狀況就係、是，佢哋個行政總裁梁國權咧喺較早之前3月份嘅時候咧，嗰、那個業績公佈上面咧講佢哋今年係。嘅盈利咧，唔係今年，係去年嘅盈利有156億嘅喎，即係比前年嚟講咧多咗20%喎。 有幾多個零啊？156億，我唔識數啊，多到。 我就係知夠起好多個公屋單位啊。喂，即係你加咗，你又賺咗156億，你又係個盈利嘅幅度係多咗啦，多咗20%啦。之外，你仲要係加價喎，你賺咗咁多錢，你仲要加價，而且喺。講翻舊年嚟講咧，佢哋嗰個總乘客量咧係上升咗4.5%，係個人次咧乘搭嘅人次係有19億人次，係創咗個新紀錄。 佢有得賴嘅，佢話點解人次升咗咧？就係因為佔領運動喎。 唔係佢講法咧，佢個 exactly 講法咧係話佢受惠於佔領行動，即係因為有人佔領喺條街度啦，就所以就多咗人搭地鐵。 係啊，佢話個 佔領住條街，所以啲人搭唔到巴士，所以就全部轉曬去搭地鐵，所以就益咗佢咁話啦。 係。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占领运动的原因呢就多了人要搭地铁客运量就升了咯他 就你会理解到他的意思就告诉你因为上年有占领运动所以呢乘客量多了所以变相嗰个车票收入升咗，咁、但系今年咧又 就可能唔会有占领运动， 系啦， 冇呢一个补贴噶， 系啦，所以就未必赚到钱，所以我加价系合理嘅。 呢、這个讲法好荒谬。 占领咧。 系我咪第一次，我第一次见到有公司或者任何 承认自己受惠于占领， 系啦， 咪之前政府乜都有讲咩话要做啲补贴，系去补贴翻嗰啲商户系受占领行动影响， 系啊系啊系，唔使啦，叫地铁补贴， 叫地铁去补贴咪得咯，而家 最大问题。港鐵最大的股東是香港政府嘛？ 咪即係我哋咯，即係我同你咯，係啊，即係我哋又補貼翻佢。 喂，你跟住然之后好似佢话会做啲咩机制啦，去回馈翻你哋啦，嗰啲嗰啲咩第二程九折，又话我哋首先唔讲呢个机制有咁样问题，就系从钱嗰方面去讲，你只不过系喺你个156亿里面拨2亿咁大把出嚟去做呢个第二折嘅第二程嘅九折优惠。是 即是他现在为了即叫做加完价之后推回一些优惠给大家嘛，那就会由昨日加到价开始去到11月底为止，那就会有一个第二程的九折优惠，即是说如果即譬如说你发完工跟着放工那一程，就叫做给回个九折你咯，这样的、即是所谓优惠啦，这样的。 喂，其实港铁它是很多的收入的嘛，你除了即係嗰個搭車啦，搭車之外，你譬如你商場啊，好多時佢哋嗰啲租金收入係好，即係好犀利噶嘛。嗯、你知而家每一個港鐵上蓋嘅全部都係啲美輪美換嘅購物中心嚟噶啦，有好多都係賣啲貴嘢啊， 珠寶首飾啊， 係啦，你 藥房金好啊，係 啊，而且你仲係講緊。啱啱上一年又有呢個創咗新高嘅19亿人次搭你嘅地鐵啦，咁、你搭地鐵嘅好多係乜嘢？咪即係嗰啲自由行啦、你又搞到個地鐵好逼啊，然之後你又賺咗咁多錢嘅情況，再嘅情況之下再加價，成件事其實係即係好唔合理咯。如果你仲係可以沿用你哋講緊嘅就係嗰個可加可減機制，即係你完全係可加可減，但係你永遠淨係會計到佢係加價咯。 唔係，其實我哋睇到一樣嘢啦，佢哋成日經常話啦，我哋再強調多次啦，佢上年係賺咗 156亿， 係賺156亿啦，呢個天文數字啦，係賺咗156亿，係再升咗兩，即係比起2013年嗰個賺嘅幅度係多咗20%啦。咁你淨係諗下佢又賺錢啦，但佢又加價，你應該都離曬譜啦。 我哋已經唔同你計，已經未講你嗰五條新起嗰條鐵，嗰五條新起嘅鐵路，嗰啲超支嘅狀況啦，嗰啲超支嘅狀況係又唔係又係我哋埋單啫嘛？其實 係啊， 即係呢啲已經唔同你計啦，你。我已經不要求你說減價，你起碼凍結了那個車費先啦，即你起碼不加價啦，你整個狀況，你如果你聽到我們現在講一下他們商場怎樣賺錢法，你聽呢越來越離譜的。 不是，我講一下啦，今天蘋果有個報道關於那個商場租金賺錢的問題啦，講港鐵商場租金賺錢的問題啦，那有四個最大賺錢的港鐵商場的，那講一下租金收入是多少呢，那第一位就是元芳，即是在九龙站的即是港铁的物业的商场，那我说2013年的租金收入是 8.5 亿，去到2014年那是 10.21 亿的收入，这一年 10.21 亿，即是你又很难怪他赚了那么多钱，你想想元芳我们会觉得没什么人行，但是全部都不是卖钻石就卖金标 的，卖了很贵的东 西，他怎么会赚不到那么多钱。跟着说德福，德福很近我们，那就说升了 5.9%，2014年的租金收入是 8.11 亿、第三是 IFC 啦，国际金融中心啦、2014年租金收入是 5.47 亿，升了 23.7%， 升了两成几的租金收入。接着第四位是青衣城 5.04 亿，升了 5.6%， 你看到它是全部即是起碼這四個商場的租金收入都是在升的，而我們看到、他們現在講一個租金的一路的上升，令到他們在租金收入上面其實是賺多了很多錢，你見到每一年上面都是這樣。很多時候你見到他們講、加價的時候呢，會說其實我們呢、車務票務的收入呢，或者講那些所謂人工是、那些比的開支其實很大的、真正你搭那程、三個幾四個幾五個幾的、地鐵呢，是其實賺不到多少錢的，成日這樣跟你講，或者跟你講不是的，其實我們賺那些錢是因為、賣地，你記不記得有哪一個地、物業、康城樣，我們買一塊地百幾億幾多億這樣，告訴你其實我們賺車是靠那些，其實你不要說笑了、你有很多不是車務上面的、賺錢的地方，但那些是經常性的收入，例如就是這個，就是你一些商場的租金其實是經常性收入的嘛，你不是今年賺完之後你下年沒得賺，你不是賣了個鋪出去嘛，你是一路租的嘛。 還有我想想他年年這樣加租，但譬如你、IFC 元芳那些不說了、即可能我們比較少去有時，但你德福那些其實是街坊的嘛，即你經常都會出入啊，或者其實 附近是很多民居啊，喂，你那些商場那麼貴租，那些又貴曬，那條數咪又是我們付咪就是又是我們付 回，即是他又是間接打劫回附近那些居民的嘛，尤其是德福那麼近我們 即是他成日用那個可加可減機制，就是用他那條方程式，就是你按你那些成本啊咔哩咔啦咁樣去計，但是你沒有計埋他的盈餘落去的，即是你沒有計埋他那個盈利落去，你都是可以俾他加。而家譬如你加價，你完全不需要經立法會，咁你就可以加價，是即是係無良商人咯。但是你呢一個其實是你政府是你最大的股东，你是应该有个社会的责任的嘛，有个社会责任，有个良心。譬如你现在譬如香港即可能那些叫什麼民意或者 不好啦，即是整个感觉的社会比较不和谐或者什么，其实你 做下这些事或者你冻结一下些车费，那人已经觉得没那么愤怒咯，对于这个政府。 是啊，你动车费，你开个记者告诉你今年就不加价了。 是啦，你看这件 事。大家现在觉得黄恩浩多。 即是已经不会跟你比较说啊，你看啊澳门又派钱啊，香港政府什么都没有。已经不会跟你讲这些事，你只不过要 都不是叫你做好事，叫你不要做坏事。 是啊，就是这么简单，你已经是可以令到很多人对你那个愤怒减少很多。 不是那个可加可减机制，即是他没有计那些企业盈利啊，即是不理那些通账都好啦。咁作为咧，香港即系香港政府作为呢个港铁大股东咧，但系佢嘅官员咧，上个礼拜一咧，喺立法会啊，即系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邱成武咧，就咁样讲嘅。佢就话咧，经济咧好嘅时候，港铁就可以加价，系香港嘅福气。当议员质佢嘅时候咧，佢就话香港经济唔好，咁可加可减机制咧，就有机会令港铁减价。但系问题系，港铁其实众所周知是只有加是没有减的嘛。 其实是的，你说得啱，什么叫经济不好的时候他有减价，他都没有减过价。 他的意思就是现在经济好了，市民有多些钱了，那就可以搭啲貴啲嘅交通工具，就唔搭譬如可能巴士比較平啲。喂，但係一來呢個講法咧係好涼薄先啦。首先，喂，你賺咗錢，你係咪應該回饋翻去俾市民咧？即係大家有福同享，完全係冇呢樣嘢。第二就其實你好多時你搭地鐵係冇得揀噶嘛，即係你係獨搭噶嘛，你都揀唔搭嘅咩？其實係冇得揀唔搭噶嘛，有時唔係話你特登去揀。我而家有多啲錢，而家唔係講搭的士啊，而家講搭地鐵啫嘛。如果你真的很有錢，我就搭的士啊！我仲想乜搭地鐵咧？ 佢話即係經濟好，或者即係你嘅講法就係話啊，賺多錢咁啊，大家都應該俾多錢搭車啦。咁但係其實講真，如果我要慳錢，好坦白講，我問大家，你唔搭地鐵可以搭咩咧？ 冇，咪就係冇咯。好多時你可以搭巴士或者搭小巴，但係好多。譬如你 係 你其實而家個生活你都係沿住嗰個地鐵嗰條沿線去發展嘅啦，你約人都係約喺嗰啲地方啦，你去行街都係嗰啲地方啦，好多時你少咗個選擇，佢根本係焗你去搭噶嘛，唔係話我而家好多選擇，我唔搭地鐵，我去踩單車咯，或者我去做其他嘢。呢 踩單車，跟住佢嗰啲，跟住佢啲單車勁爛尾嘅，中間 cut 橋嚟嘅冇咗嘅，咁點踩咧？ 咪係咯，所以你根本係焗搭噶嘛，佢呢個講法係即係。是涼薄咯，冇 唔係最重要，佢話經濟好，但香港星斗市民，你點樣可以分享到香港經濟成果咧？ 就係分享唔到資源， 食餐飯都50蚊啦。 同埋你港鐵又加價，搭車又加價，食嘢又加價，跟住租金又加價，我要賺多幾多錢先可以同你 cover 呢個成本啫？即係呢樣嘢係離曬譜噶嘛？跟住你睇下TVB 的報導，他們去訪問那些乘客，昨天因為昨天第一天加價，那拎支麥出去訪問的人，你看看他們怎麼說 先。有調整不是啊，沒理由加得那麼密， 不是挺接受到的，是的，因為我覺得他的服務可能有很多事故啦，那我覺得有很多壞車的方便，那我覺得這個不是很合乎去加價嗰個要求咯，同埋佢都賺咗好多利潤嘅。 O K 啦，我覺得 你唔可以話即係開1萬次車，你停一次車，咁你就話佢好好唔合理，加幅又好唔合理，咁即係以偏概全咁。 我哋咧 首先頭先聽到三個訪問啦，頭兩個咧就係話啊都接受唔到呢個港鐵加價，或者啊佢咁多故障又加價唔係咁好喎、啊。咁第三個咧就係重點啦，第三個嗰個男乘客咧佢就話咁如果佢開一萬次係啦，如果佢開一萬次車，你話佢有一次事故，然之後你就咁樣去到投訴佢，係咪太過以偏概全咧？咁樣哇呢、這個 TVB 真係冇得頂啦 ！TVB 冇得頂嘅地方係咧，我又要再重提一次啦。上年咧港鐵係賺咗156億嘅， 係唔係？佢係冇講過，佢 OK， 佢將嗰個 focus 偏咗落去 壞唔壞車嗰度。喂，你其實本來就係有個機制係防止你壞車或者你要罰錢啦，但 係就係壞車壞到某個時間，跟住要罰錢咯。 係啦，喂，但係呢個唔係重點，個重點其實係你賺咗好多錢，你都仲要加價嘛？佢就跟住係隻字不提啦。另外一樣嘢就係琴日其實係有壞車事故 嘅，即刻壞啦嘛！ 你睇翻譬如蘋果啊，或者就算 就算文匯大公啊， 佢哋都會提嗰個壞車嘅事故，會講翻出嚟就係話 加價首日就已經嚟壞車啦，跟住去批評你啦，唔係同你講笑，係真係批評你啊！ 冇錯，哇！我覺得而家 TVB 即係連大公文匯都不如喎，佢真係比大公文匯更加忠心。你睇 TVB 唔係而家今日大公文匯佢都有兩篇報道係去屌柒呢個港鐵加價嘅，而 TVB 唔係喎，佢仲要臨尾揾一個乘客話你其實唔應該以偏概全咁樣去話佢成日壞車，佢都係間唔中啫，即係咁樣包底去到幫翻港鐵講説。 唔係，同埋佢專登噶嘛，你諗下佢專登將前面嗰兩個乘客所謂反對嘅聲音，佢唔會去提話賺錢賺多咗，佢反而主力去講就係佢而家成日壞車，咁點解要加價？ 即係好似顯出咧，即係第三個乘客就顯出頭嗰兩個乘客咧好無理。 係啦，唔係同埋佢顯出咧加價嘅反對加價原因就係因為多咗壞車，但其實唔係咁啊嘛，唔係淨係因為佢多壞車，所以我哋覺得唔應該加價啊嘛，而係從任何一個角度，尤其是我哋睇下佢利益嗰度，佢賺幾多錢啊，係咪？你淨係又講多次，淨係個156億講緊經常性嘅收入，即係講緊票務啦，講緊租金呢一啲啦，上年賺嘅係超156億入邊嘅超過一半都係呢一所謂經常性收入，而經常性收入其實係喺上年嚟講係升咗8%。即係講緊佢喺經常性收入、喺車務同埋喺呢啲咁嘅租金上面，其實佢都係賺多錢噶嘛。即係佢唔會話我見到唔係喎，有隱憂喎，又話俾人聽，其實除咗賣地之外，我賺唔到錢，唔係咁樣嘛。你話你如果可以講到好振振有詞，或者講到好有所謂好有理據， 或者佢有啲理據話俾你聽，佢係蝕緊錢。某一方面，原來佢條鐵路係蝕錢嘅喎。 冇啊，所有嘢都賺緊錢。 然之後要其他方面嘅收入嚟補貼嘅喎，但係完全係冇呢啲理據。 佢呢個講法講唔通噶嘛，即係佢呢個講法就即係同你講嗱，我哋咧就要居安思危。雖然我而家賺緊錢，但係咧因為我下年咧就未必一定會賺錢嘅，咁所以我今年就要加價。咁到你蝕錢嘅時候，咁你蝕緊錢，你咪更加要加價。咁你咪 keep 住你永遠都要加價，即係你居安你又要思危，你居危你更加要思危啦。咁你幾時先會減價？ 冇啊，佢唔會減嘅就。 咁你即係永遠都唔會減價噶啦。 跟住政府官員同你講唔敢，冇得咁又冇得咁話佢哋嘅。咁咪經濟好嘅情況底下，大家加價又正常啦。跟住佢又同你講，跟住港鐵又同你講啦。啊，咁其實咧，根據可加可減機制咧，我係可以加4.3% 嘅。咁我哋係用一條 formula 計出嚟嘅。跟住又話俾你聽，冇嘢㗎，冇嘢㗎，其實係應該加嘅。跟住成個世界政府好，公司好，全部一二三就話俾你聽，加價係應該嘅咁樣。 同埋 TVB 都會不停咁樣同你講。 其實上個禮拜。立法會都有提過咧，可以檢討呢個可加可減機制嘅。但係咧，港鐵咧嗰邊嘅回覆咧就係話咧，資料搜集中、研究中。即係問題係咁多，其實都研究咗好多年嘅啦，嗰個資料。最大問題係你政府作為最大嘅股東，你自己冇監察嘅責任嘅咩？即係你其實。你話港鐵唔檢討可加可減機制，即係不停咁加價，其實最大責任一定喺政府嗰度嘅咯。咁你政府冇噶，你自己你冇可能將個責任推卸落去港鐵嗰度噶嘛？你政府一定係要最大嘅嗰個 政府，佢唔係一個私營機構，佢一個政府，佢其實係有個責任去有社會責任啊，去回饋翻啲市民啊，或者令到每個市民都分享到呢、這個所謂嘅經濟嘅成果噶嘛。但係佢就完全成為奸商嘅一份子咯，而家佢就係、是、即係你再睇翻譬如。 講返嗰啲優惠，佢而家出嗰啲優惠咩之前新年啊又可以俾你$2搭車啊，$2定$1定半價。 佢嚟緊呢就話會有啲咩叫做港鐵節節賞，咁節日個節跟住折扣，跟住再第二個節就折扣個節。咁我話呢聖誕啊新年啊同埋復活嗰啲節日呢，咁如果你係成人八達通呢你就可以半價嘅。如果你係小童或者一啲長者嗰啲特惠嘅話呢，咁你就可能係$1就可以搭到地鐵咁話。 唔係，其實好搞笑一樣嘢，就係當你發現港鐵永遠加完價之後走出嚟，會下一句係話俾你聽咩呢， 有啲咩 推出啲咩優惠啊， 折扣優惠 啊，咩咩咩第程九折啊，唔知咩7:30之前搭車又唔知 幾早晨優惠 咩七折啊，呢樣嗰樣不停咁樣去同你講一啲嘢，跟住就會計一條數話俾你聽。其實咧，我哋咧就為乘客咧就慳咗唔知幾多幾多億噶嘛，佢永遠都會計一條數出嚟。咁你唔加價咪得咯？ 係咯， 你唔加價咪得咯？點解加完價之後要扮嘢走出嚟講呢啲嘢咧？係咪啊？即係講到底咪就係因為你繼續賺多錢， 唔係好似民建聯嗰啲小恩小惠咁咯。即係你其實口後面就係賺咗你最多錢嘅，但係而家我就俾翻一個幾毫你啦。其實我哋都有對你好好嘅，都做咗啲優惠俾你嘅咁樣。佢哋即係佢一路以嚟咁耐以嚟，佢哋都係用呢條橋噶啦。 即係佢哋上教到絕招咯 ，mark 高完個價，然之後再俾個九折你， 係啦， 跟住就同你講我對你好好啦。 即係你計一計，其實係佢加價根本就。 譬如你講翻嗰個早晨優惠，我覺得呢個真係最揾笨。佢焗你早啲翻工， 7:00到8:00， 跟住仲佢仲可以咧厚顏無恥到咧出啲廣告係話啊，其實早啲翻工都唔錯啊，多啲時間用我哋。 咁但係問題係你8:30出閘，跟住翻工，咁我當你翻9:00，咁你中間嗰幾個字時間做咩？ 佢咪叫你食早餐咯，跟住就使多30-40蚊。 跟住就叫你去 街啲早餐幾貴啊？ 係就叫你去佢個商場度食大家樂咯，就係咁啫嘛，可能。 同你講嗱，你早少少出到嚟，跟住然之後就可以喺我哋地鐵呢個德福商場嗰度食一個$30嘅早餐啊！咁樣， 你為咗用佢嗰啲優惠咧，其實你係規範咗自己嗰個生活模式啦。佢另外嗰、那個九折，第二程九折嘅乘車優惠又係嘅，點解你唔第一程就俾我咧？ 係啊， 點解或者你一定要規定係同一日、啊？ 嗯， 你可以隔幾日都得噶，你可以連續兩次搭車第二次優惠都得噶，但係你必須要係我同一日裡面回程嗰程，咁你咪又係焗咗我搭多啲地鐵啫嘛？ 唔係，即係咁咯。我放工唔可以搭巴士咯，我為咗慳個九嗰一次係九折，我翻工一搭咗地鐵，我放工一定要搭地鐵咯， 係啊 咁樣咯。 同埋又或者話佢嗰啲全月通咯，即係地鐵嗰啲全月通好古怪噶嘛，即係譬如話外國嗰啲類似嘅月票計劃咧，可能就即係嗰個規範性未有咁大啦，同埋嗰個折扣俾得多啲啦。咁但係香港嗰啲唔係喎，佢嗰個全月通咧限死咗你邊條線去到邊條線， 係啊係 邊個站去到邊個站咁計，然之後你嗰個折扣優惠咧，你計翻條數咧，其實你可能係慳咗可能$10-8嘅啫。 即係全月通就唔係任搭無限次咁樣嘅，或者佢嗰個優惠唔係真係一個優惠咯， 唔係好複雜，佢唔知得幾多個車站又可以啊，咩咩都市、啊， 即係有一隻就係$400/40程噶嘛，跟住然之後 但慳咗你有啲位噶嘛， 一個月裡面搭曬噶嘛，即係你變咗你翻工放工你都一定要焗住係搭地鐵咯， 個西鐵還西鐵，東鐵還東鐵咁， 就唔可以 cross over 啦。 即係講到 最慳真係佢折得少嘛， 即係講到底佢就係、小恩小惠，但其實佢就賺好多錢啦、啊。 唔係，其實佢呢、這個譬如你啱啱講啲全月通嗰啲計劃，佢唔係真係為咗優惠你或者回饋翻你，佢只不過係 屈你搭地鐵啫嘛。 一來屈你搭地鐵咧，二來就係叫做我其實做咗嘢嘅，睇下我做咗嘢嘅咁樣，即係佢係話俾你聽，其實我都有 discount 俾到你。即係如果你呢、這個咁嘅香港政府呢、這個咁嘅港鐵，你真係。你想令到香港市民冇咁大怨氣，你其實唔加價，或者你推出一啲比較好嘅地鐵嘅優惠，即係譬如全月通，你真係可以譬如 唔係，但你唔好加價先，唔該 慳翻$100+，你唔好慳$10+啦，$10即係講緊，喂頭先你講緊你由屯門去銅鑼灣都$20+啦， 係啊，一程加咗個幾人， 咪係咯，你慳到啲乜嘢啫？慳$10+，其實係唔係真係可以話你話飲杯汽水都未必夠嘅，真係而家你真係簡單啲，唔好加價。凍結咗個票價先，最簡單做一樣嘢、你唔加已經得，同埋你已經連續加咗6年啦。你同人講哇，而家連續6年嗰啲通常係啲好嘢嚟嘛，連續6年乜乜乜，但係唔係連續6年加價喎？喂，個個聽到都你冇怨氣都俾你谷到有怨氣啊！你加完價我又要同你逼地鐵，地鐵又要咁多咁嘅自由行水貨客，即係。所以是不要加價啦，快啲，一係再去檢討呢個可加可減機制啦。你有冇嘢要補充？